大家好，又是大匪看天下的时间。今日呢其实是星期一，咁啊即是11月20号，咁出街呢就应该是23号出街嘅。咁呢就呢几日呢就食饭食到好肥啊，因为由星期一开始网聚到寻日啊，每晚都有啊，未计下午，咁啊过埋寻晚，咁就可以呢有安乐茶饭食啦，可以正常返屋企啦，因为网聚告一段落啦。是啊，因为寻日又上深圳啊，咁又有几个比较嘅网友又嚟，咁喺深圳食呢个黄牛啊，其实好食嘅，因为潮州牛肉。其实我大匪看天下应该系做一个旅游飲食节目先啱，因为我肥啊。咁係啦，咁寻晚又吹咗大轮啦，咁都多谢各位嘅，因为我上去又好，或者你哋喺香港都好啦，即係我有啲人话网聚，咁你哋肯嚟其实又要嘥时间嘥车钱嘥钱食饭，咁三九唔识七，咁都多谢你啦。咁总之呢个礼拜都由上个礼拜六喺广州网聚开始，一路打到今个礼拜六呢，都真係比较忙。但呢咁可能下个礼拜开始恢复正常啦。咁有啲事呢就想交代返清楚嘅。即係萬蚊嗰个计划呢，因为呢已经有啲网友呢佢哋自己已经自行开始咗㗎啦。咁我都同佢哋讲，如果你预我嘅人咁多，咁呢就我盡量搞啦。咁如果你哋自己做，我真係唔介意。咁既然有网友已经係租咗地方啊，同埋开始咗呢，咁呢就萬蚊呢件事呢我就完咗㗎啦。咁呢但係呢有啲网友呢，我唔知佢为咗做呢萬蚊嘅生意啊定係乜嘢呢，就仲 PM 緊我呢，就同埋阿 Alice 呢就话几时得闲再食饭。咁呢如果真係再食饭呢就斋吹水嘅啫。咁你哋呢如果仲有兴趣嘅，咁我喺网页嗰度呢，就即係我喺网页又好，你哋喺 YouTube 又好，大匪看天下网又好，喺123个群组嗰度留言俾我啦。咁可能再搵返一两日啦，咁唔好打边炉啦，好热气啊，我口气又犀利又失眠啦，即係呢几日真係食得太劲啦。咁搵啲静啲嘅地方啦，可能都系几个人啦，大家吹下水交流下心得啦。因为呢次搞啲网聚都好啦，即系咩人都有，咩人都识到。咁呢就有啲又私底下又联络过我啦。咁呢我都学到好多嘢嘅。咁多谢咁多个网友支持，同埋真系令我即系有啲嘢我唔明白，我电脑嘢我系盲嘅。咁呢就我都好似寻日咁喺深圳，咁有个网友阿 M 仔，咁佢带佢嘅公司嗰度，咁参观佢做佢嘅工作，一人自由业嘅工作，又搵到钱啊，比我强啦起码，咁年青有为，咁喺倾谈嘅时候都学到好多嘢嘅，不过我会再搵佢嘅，因为有啲嘢我唔识啊，咁我都立志啦，为未来一年。即是2017年立志啦，我今年呢生日有愿望嘅，我习惯生日有个愿望嘅，不过今年嘅生日愿望呢就达成唔到。但我希望能够开始到。咁你曾经有两个姐姐搵过我嘅。我公开呼吁啦，你再搵我啦。因为我搵唔返你啊，因为我之前换个电话呢将啲嘢取消咗，我睇唔返啊。就係做补习嗰两个。尤其有个喺美国返嚟补英文嗰个。你睇下肯唔肯私人补习啦，我公司有地方或者乜嘢啦，因为其实我今年嘅2016年嘅生日愿望呢就係、是、学好英文。我中学毕业，但我英文好差，抌得有十几年，我好差。咁我自己同自己讲过，我希望今年可以得闲啲，我真係学，即係希望自己基本嘅英文搞得掂。咁呢但係因缘际会啦，做咗呢个节目之后，咁有两个女嘅联络过我，咁佢哋讲佢系做补习嘅，咁后屘我因为手机换 WhatsApp 啊各样嘢呢，咁冇咗之前嘅资料啊，咁希望你联络返我啦，唔好介意有一个超龄嘅学生啦，我真係有心读嘅，我认真嘅，我真係有心读嘅，因为我自己系真係想从头，即系希望能够基本简单嘅英文我 OK 到。 因为真系等低咗三十几年。咁未来一年，2017年，我就真系咧，因为我本身咧，我唔中意电脑啊，唔好话唔系电脑，我唔系好中意电脑上高嘅嘢噶，因为我觉得咧，即系我嘅认知系人对人啊，嗰啲冇感情啊，即系嗰啲写篇嘢唔知点样，或者嗰个程式系点样，好冷冰冰啊。咁但系咧，真系要与时并进啦。咁啊，识多咗好多网友啦，咁佢哋好多系呢方面嘅高手。咁啊 ，Alex 就帮咗唔少啦。咁我都立起心肠，2017年咧，希望两样同时进行，学英文，学好基本上所有嘅 apps 啊、应用啊各样嘢。因为我可能会帮到我啦。即系有两个女士，佢网聚问我。佢哋做有正职嘅，但佢副业就系做呢个塑形内衣啊，即系女士嘅。佢一问我，佢话咧佢想开发大陆市场，咁叫我俾啲意见。咁我脑里边咧第一时间就谂，就系你要做直销，唔犯本又卖到，最简单就直销大陆嘅，即系传销。你做传销做直销都好啦，你要揾到特定客人，我即时咧个脑里边就话咗俾佢听。即系唔使三秒，我就话咗俾佢听，你要揾呢个客人好简单啫，去揾美容院啦，揾美容院啊，揾啲，因为美容院咧佢有专业专做某个牌子嘅美容护肤品，跟住佢再推广嘅。但系女人入到去冇戒心啊，因为佢哋嚟做美胸啊，做减肥啊，做成啊，佢喺习惯咗喺嗰啲人。除咗件衫，有啲女性譬如个胸下垂啊，咁咧要去美容院啊，同佢即系话做翻好个嗰个曲线啊，变咗佢相信个美体师啊，唔好美容师，美体师。咁咧佢如果个美体师肯同你推介嘅话咧，你呢个美容内衣会即系塑形内衣会即刻会成功，因为佢哋喺国内咧开个 plan， 基本上美容都两三万啦，做得做胸啊，做成过十万噶啦。佢哋做翻啲高價客，肯簽 plan 啊，即係推得喐嘅都係呢啲。咁如果你哋係嘅，咁我呢條線我有喎，我真係有人嘅喎，因為我本身有幾個姐姐喺黑堤做嘅，咁亦都深圳啊，因為我太太做美容嘅，咁佢哋上高咧好多姊妹而家啲都喺啲美容院度身處高位嘅。at 翻我啦，因为其实你网聚咧，因为唔知道咁清楚啊，唔知点样问翻你名啊，系边个打边个，咁啊原谅我啦，真系冇时间。但系呢啲我帮到你吓，咁有个 M M 仔又话：喂，你脑转得好快啊，人哋一讲你即刻可以答到佢。我系啊，我对某一啲嘢嘅触觉好快嘅，但对电脑嘅认识真系差。咁我就公开道歉啦，误导咗人啦。第二咧，我就因为咧，阿法斌话翻俾我听，其实咧淘宝最搵钱啦。我认识唔够，我净系用我条件反射同埋咧听到单方面嘅资料啫。其实就法斌话，淘宝而家基本上一间银行，双十一咧，佢本身最主要功能就系现金流，因为佢套到现啊。因为你买嘢嘅时候入咗钱俾佢，佢有段时间先至咧，即系送到货你嗰度，跟住咧隔一段时间先会找数噶，变成咗佢手上咧就会多咗好多现金。佢多咗现金咧，而家淘宝咧可以做埋借贷嘅吓，因为个现金流够，所以咧其实而家淘宝嘅最赚钱咧就系一间银行嚟嘅。咁可能我嘅知识唔够啊，因为我都话啦，系即系承认自己啦，即系自己唔得，就话俾人听我唔得。咁咪从中学习到咯。如果你样样都得嘅，咁咪学唔到咯。因为人哋同你讲，你话诶、哎，我知啊，咁人哋唔讲落去啦，因为你知啦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多谢广州啲网友嘅。我谂住未来好快啊，上佛山同广州嘅。咁啊，珠海有个网友揾过我，咁四周围去啦。如果真系有几个人我去噶，因为我其实根本上个个月都行开行埋两三日，好似上个礼拜广州，寻日翻咗深圳，咁啊。可能下个礼拜去佛山都唔顶，真系嘅。啊，我人就讲咗，我就做嗰啲人，唔系讲咗之后算数嗰啲人。咁都讲啦。咁咧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讲翻啦，先入正题啦。讲翻就系10,000蚊嗰度咧，件事完咗噶啦，要交代我交代咗好多嚟捧场嘅人。咁咧变成咗咧，10,000蚊 group 嗰啲咧，嗰个 group 啊，就会开始删噶啦。咁咧，净系保留翻咧 group one。即系大飞 Antenna 嗰三正常嗰三个，同埋海外网友一个 WeChat， 同埋啊大陸嘅網友一個 WeChat 啦，咁其他嗰啲 group 咧，我哋就會停噶啦，因為咧嗰件事我哋完咗，我完咗噶啦，即係我完咗噶啦，因為交代清楚就我完咗噶啦，咁同大家講翻聲啦，咁就如果啊再有興趣話了解我大飛呢個人，或者又俾機會我去識到更加多嘅朋友啦，咁啊咩啦？另外咧，我就再呼籲曾經 WhatsApp 同埋俾我嘅人 WeChat 咧就保留到 ，WhatsApp 保留唔到，再 WhatsApp 翻我，話翻俾我聽，留翻個電話同埋資訊俾我，我真係想聯絡翻你。尤其美國有位做舊醫療器材嘅人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講咗件事俾你哋聽。就係、是、咧，我本身就係話有個人呃咗我個朋友2400蚊社保嗰個撲街，佢本身咧就係中國醫療博覽會嘅會長嚟嘅，專搞展覽嘅。咁佢咧就有入口正式嘅入口批文渠道，可以翻到任何各地省市。咁如果咧嗰位美國網友咧，或者賣波鞋嗰個網友咧，佢哋係想真係去了解多啲，你 at 翻我，因為我揾唔翻你哋。咁可以揾翻嘅。咁另外有個係喺面尤其有個做補習嘅，佢話佢有個朋友係做啲玉石嘅，咁叫我俾啲意見。咁我自己都想，我就嚟我同我老婆結婚周年啦，咁可能睇下識到你，睇下你 at 翻我啦，睇下有冇平玉，我買翻粒俾我老婆啦。咁講到呢度啦，咁講翻正題啦。咁尋呢幾日咧就接咗好多大陸朋友、香港朋友，咁啊個個咧就話俊男美女就冇啦，俊男啊大把，咁好多咧就喺大陸咧就溝女啊，咁啊啱啱尋晚就見到個就識到個無錫靚女，啱啱搞緊離婚啊，見到佢都比較落寞啲，我決定下個星期再揾佢飲茶食飯，咁佢聽到記得等我，我講認真嘅，咁我講啲古仔啦。冇分好唔好啊！我讲我自己嗱，即系讲我自己啫。咁你哋自己睇啦，讲两三件事。咁你哋自己，譬如香港嘅男人或者香港嘅女人，你又了解点解个大陆男人去滚？点解佢点解大陆而家香港嘅女人冇优势？吓，点解大陆女人有优势？系咪啊？咁你知己知彼啦。咁我就。由而家开始讲呢一集都讲呢件事。讲我自己。我十几年前我拍拖。因为你之前婚姻离婚是因为我唔争气，就唔关男女朋友事啊，讲明啊。咁喺大陆有朋友介绍我走去揼骨。十几年前仲喺香港捞。咁好啦，咁嗰阵时搵四皮嘢个月。好开心，咁啊十几廿年前搵四皮嘢都 OK 㗎，咁啊返大陆，咁啊去报吉，咁啊识咗个女仔，佢又做揼骨㗎，即係做按摩啦。咁呢佢咁啊諗住第二朝早走，嗰晚去完卡拉 OK， 跟住去揼骨，正经㗎，讲明係正经骨场，揼完骨之后跟住呢就走啦。嗰陣时骨场冇而家嘅休闲中心咁大規模㗎。咁佢呢就同我着物。攞杯水俾我饮，俾条毛巾我抹面，然后就送我，因为喺三楼嚟嘅，佢送到我落楼下，跟住我截咗架的士走啊！咁我心里咁奇怪嘅，咁你揼完骨就算噶啦，俾吓嗰阵时都冇小费俾嘅，我话揼完骨就算噶啦，咁点解佢咁样嘅？系咪对我有意思咧？哇！香港男人嘅优越感就嚟啦！咁啊，第二次下个礼拜六礼拜又去，佢又系咁样，成日傻傻地咁望住你笑。咁我就喺呢一场嘅叫做拍，即係呢中港拍拖呢，我就中咗招，咁变咗呢就个个礼拜六礼拜日做火山孝子呢，就走返补吉。件事係咁啊。咁原来佢哋本身以前嘅训练做任何嘢，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嘅服务业行业呢係真係要咁样对个客嘅。佢只不过当我一个客咋。佢唔係当我係男朋友，咁係嘅。我舊老闆，即係揸中港車嘅舊老闆，佢同我講過，佢叫我做大笨象嘅，因為我肥啊嘛，又叫我做巨無霸。佢話巨無霸，你而家揸大陸車，你諗下啲女點解黐埋你度？第一，你老；第二， 你肥，第三你又冇即系冇样貌啊，即系又肥又老又冇样貌，贪你乜嘢啊？就系个钱字咯。我第一日揸大陆车，我老细即系旧老细就系咁同我讲啊。咁样我话啦，但系我竟然都即系咧呢个世界我未话嘅，中意起上嚟就冇办法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当然同佢就五离五合。咁都我都做咗好多傻事嘅，因为识咗佢，咁我觉得应该系对佢好啲嘅。咁咧，佢当时个姐夫就做治安仔嘅，咁啊家姐又喺度做，咁啊识咗佢哋，后屘咧就专门扮人有年纪嗰啲，知道扮啲暂住证啊，搵钱啊，或者有阵时俾人拉咗咁点摩托车啊，屯嚟放摩托车嗰类啦，补吉。咁搵到钱，后屘咧就转咗人，做唔到啦，做唔到咧，咁我咧就。成立咗间公司，即系我大佬成立咗间公司，咁我入去做，咁咧个全家人我都养晒咁滞，包括佢老豆老母啊，成啊，佢家姐喺深圳做嘢啊，佢姐夫冇嘢做啊，我等佢姐夫考到个大陆牌，因为我哋公司走长途啊，即系叫中长途啦，咁咧就相司机制啊，香港就我哋揸，大陆就嗰、那个就佢阿哥揸。即系佢姐夫揸，咁咧我俾机会佢跟车学揸车考牌嗰样嘢，我俾埋钱养晒佢全家，直到佢真系揸得掂嘅时候咧，就可以喺我公司度有份工啦。跟住先正式请佢，咁我挨咗半年啦，即系帮佢哋屋企企起身。但系呢段时间咧，同呢个姐姐离离合合，咁啊成日走翻去又乜又乜，又话要乜，又话要成咁，咁啊。唔系话认真好多钱咁，但系都系咁样一路行落去，咁啊离合咗几次，咁后尾佢有一日就话咗唔翻嚟，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咧佢走翻翻嚟，跟住话咧，佢原来大陆识咗个男仔，同佢定咗婚，个男仔打佢，佢就走翻翻嚟深圳揾我，咁我觉得中意冇所谓，咁啊再喺翻埋一齐。咁原来后尾先知道，其实佢系同嗰个男仔结咗婚喺屋企。原来一般咧，湖南嘅女仔咧，喺衡阳嗰边啊，啲比较穷乡僻壤嗰啲咧，以前咧系十八岁咧，你结咗婚先至俾你出嚟城市嘅，等你条根喺嗰度，啲老豆老母都系咁样。咁佢落咗嚟识咗我，跟住后尾又发现咗，但我都觉得呢个世界你鍾意就大晒㗎喇，咁即係比较冇乜理智啦，鍾意咁又冇嘢，咁卒之完咗佢嗰段婚姻，完咗佢即係跟咗我啦，咁后尾喺布吉老墟村就买楼，买啲叫做而家你成话讲居委房啊乜乜房啊，其实就嗰种啦，其实我十几年前已经即係十年前过我已经喺嗰边买㗎喇，咁买咗装修好，我搬入去住，就用佢个名，咁喺律师度做咗公证，即系佢有个居住权，啊要签拆迁嘅时候赔钱，啊咁样，咁啊买咗个五十零平方嘅楼啦，咁啊都几好嘅装修完，但系装修完之后咧，我呢个姐姐就同我讲，我同你性格不合，我要同你分手，咁我话，因为嗰阵时我谂住买呢层楼咧就结婚，我特登同个仔咧带个仔翻深圳见佢嘅。见佢喺水围啊，人人落门口啊，超级市场啊，咁咪同佢行公司啊，买嘢俾个仔啊，等佢认识我呢个未准备嘅未来太太。咁喺呢个环境情况底下咧，就我就离开咗布吉啦，就到而家咧都冇翻过去。啊，咁啊唔系伤心地嘅，冇必要啦。咁但系事实就系咁咯，你咩地方识咩人，了解得佢深唔深，点样做？大陆女仔好简单嘅啫，你基本上你再食饭，你要留意一下。如果你同一个女仔食饭，喺屋企又好，或者公司度咧，梗有个女仔斟杯水俾你。男人唔会斟，间公司个女仔实会斟杯水俾你。即系佢哋本身教育嗰啲话俾佢听，佢哋要咁噶。所以好多男人咧上大陆做事又好，沟女又，佢硬系觉得啲女人咧系比较温柔啲嘅，但事实当然唔系。你喺咩地方识乜嘢人做乜嘢， 以前香港銀紙有優勢，而家香港銀紙冇優勢，但你翻大陸深圳溝女唔難嘅，因為深圳呢個地方比較獨特啲，同東莞、廣州都係。因為點解咧？外省人嘅女仔落嚟揾食比較多，係多過佢男人好多。咁變成咗咧，佢哋都寂寞嘅。你要即係溝個女仔唔難。仲有一樣嘢，所有嘅男人，尤其香港人，佢哋咁壞係你哋種出嚟嘅。因为佢哋揾钱，即系以前啊揾钱少，或者而家如果你佢做个职业唔系话做文职啊，即系揾到七八千蚊嗰种咧，一般嚟讲揾两三千蚊咧，你而家喺香港揾两三万都系佢嘅十倍人工。一埋到去，因为你想佢陪你，好多时候做服务性行业啊，你想佢陪你，唔好话做派佢做侍应又好，做咩都佢做。哎，我翻到嚟就想望到你啦，咁你有份工，不如我俾钱你唔好做。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俾咗钱佢，佢唔好做，你养懒咗佢，变成咗佢嫁咗落嚟香港，就唔系佢心目中嗰回事。我讲结婚嗰啲啊，即系讲正经啦，就唔系心目中嗰回事啊。咁咪离婚咯，系因为由头到尾你教到佢咁噶，因为佢唔使翻工嘛，即使佢未生细路仔，佢冇嘢做点啊？行街群住啲八婆，你讲我，我讲你成。第一、第二打麻雀，由朝到晚喺麻雀台度吹水，系咪啊？你又夜晚翻去，或者你星期六、星期日翻去，佢好简单啫嘛。有啲人，有啲即系喺香港抛妻弃子嘅，你回心一谂下，或者网友讲啦，你哋回心一谂下，你哋系咪咁样嘅？香港嗰个女人同你挨咗半世人。即系人老珠黄，有仔大女大好啦。佢要有份工嘅，唔系你养佢嘅，一般都系啦吓，唔系话发大达嗰啲。咁变成咗咧，佢咧就由朝做到晚，翻到屋企仲要照顾你。佢有咩好面色俾你睇？佢唔系黄面婆，佢系咩？系咪啊？佢即系同你挨噶嘛？系咪啊？咁你翻到嚟唔通仲要斟茶递水俾你咩？系咪啊？咁好啦，大陆个女人唔同，你星期六、星期日。啊！先至走翻去睇佢，佢成个礼拜咧就净系准备你翻嚟嗰日噶咋，因为你系财神嚟噶嘛，你翻嚟带佢玩噶嘛，带佢买嘢噶嘛，带佢食饭噶嘛，带佢唱卡拉 OK 噶嘛，系咪啊？好 sweet sweet 噶嘛，佢一个礼拜净系谂你一日咋，你点够佢谂？你点够个姐姐谂啊？我问你，你点够佢谂？系咪啊？佢永远都系好噶。日日佢喺度撩鼻屎啊，动起只脚啊，粗口烂事啊，但你翻嚟佢唔会啊嘛，因为佢真系谂你一日噶咋，佢平时点做都好，打麻雀烂到，哎，我唔打麻雀噶，咁其实佢又喺麻雀台度，你见佢唔到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马六合彩啊，各样嘢，咁我咪话咯，你边度识啲咩人，自己留心啲，系嘛？香港嗰个真系同你挨噶。你点样可以要？翻到佢好捻烦，佢都唔想烦你噶。柴米油盐，大陆嗰个柴米油盐摊大手笔问你攞嘅啫嘛。香港嗰个真系要同你挨噶嘛。所以好似寻日倾开偈讲都话，香港女人明码实价，你佢见到你，你识你嗰阵时，你系咁，佢肯跟你嘅话咧，佢就唔会怨你嘅。佢点都同你挨，除非你开始嗌佢啦。好似好多香港男人翻到大陆咪吹咯。自己点样劲点样劲，落嚟唔系嗰回事，咁咪有问题咯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你喺边度识乜嘢人啊？全部都系头先根据我所讲嘅咁样运作啦，系咪啊？我人又冇，楼又冇，而家个女仔咧嫁咗落长洲，因为我前女朋友都仲有联络嘅。点解有联络咧？警惕自己，唔好笨嘛。即系自己唔能够再行啊，有联络嘅，但系呢两年咧，即系结咗婚啦，咁啊，即系冇咩通电话啦。但系知道佢咧，即系早几年都知佢家喺长洲，我都探过佢落嚟，即系佢特登又走过嚟搵我诶，出饮过餐茶嘅。咁就有啲人话佢咁样、啊，你照顾晒佢全家、啊。啊，跟住佢个姐夫后屘唔帮我哋公司揸车啦，买架叫做蓝牌车做，嗰阵时未有滴滴，买个蓝牌车做，仲问我借咗万蚊，啊，一去冇回头喎。我话你咁你都唔记得人。第一， 个我成日都做呢个节目讲，寻日就系寻日，今日就今日，听下啫。寻日嘅嘢过去咗，唔使谂，系嘛？识朋友，咩人都识得，过去咗噶啦，系咪啊？见到面，茶餐厅饮杯茶，一百几十，有几大件事啊？冇咗就冇咗噶啦嘛，系咪啊？记住呢啲冇意思嘅，但系咧教训要吸取到，可以唔记住呢个人嘅仇恨。但系咧，教训一定要记得，所以我先能够娶到我而家呢个老婆。我最穷破产嘅时候，佢真喺我身边。到而家我有啲环境，佢又喺我身边，佢对我好好。系啊，所以佢都系大陆嘅，但系佢就喺工作上识佢嘅，就唔喺嗰啲即系头先我所讲嘅骨墙啊，或者咁你自己啦。因为佢做骨墙嘅，佢本身就先天性系为钱噶嘛。是咪啊？好中意摸你个男人只脚，好中意摸你男人个身咧，唔好讲话啲斜骨墙打飞机嗰啲啦，系嘛？系咪啊？咁点解要做做啫？又唔系钱咯？系咪啊？所以我尊重女人嘅，我即系有啲网友嚟见过，我都见到我即系粗口都好少嘅，吓唔似做节目咁样。咁我讲件事啦，中港婚姻，你自己要点睇睇呢件事？咁我过来人有一段即係暂时好美满嘅婚姻，亦都有曾经准备结婚但係又搞到一镬粥嘅吓嘅女朋友。咁又搞到个人生有几年好混乱啦。係咪，因为我个人係咁嘅，有样嘢好嘅，拎得起放唔低。我个人係拎得起放唔低，但係睇得开。三个概念，拎得起。放低嘅时候真係放唔低，但睇得开，因为呢件事已经完咗，唔係放得低，睇得开咋。即係件事永远都一个心里面有条疤痕咁样，但睇得开。但我觉得做人嘅态度係咁样。又兜返转啦，即係好似讲萬蚊个计划，我补充多少少啦。即係我之前讲我学做人呢係学许冠杰嘅。冇米隻鸡就提，係咪呀？諗掂佢囉。諗唔掂咪殺咗隻雞囉，啲錢係會繼續嚟㗎，唔使咁擔心，做嘢係咁樣。第二個概念係譚詠麟教我的，所以我係佢兩個歌迷係冇錯。雖然我唔認同譚詠麟而家嗰個政治取態，但係真係嘅。點解呢？我八十年代嘅時候啱啱看通中文字幕機，阿叻啊個姐夫定邊個親戚啦，就發明咗中文輸入法看通，佢冇錢搞。谭咏麟掟钱俾佢搞，有印象有年纪都听知道嘅，咁咧就帮佢咧就做咗汉通中文字幕机，咁咧就佢系大股，钱啊基本上佢出嘅，咁卒之咧汉通上市之后执咗浸之后咧，谭咏麟咧就卖晒佢啲股份俾翻汉通，咁啲人访问佢，问佢点解？佢就係讲咗件事，即係呢件事可以俾好多网友，因为好多人呢原来係为咗做生意呀，为咗听生意经呀嚟听呢个节目㗎。咁我讲多佢影响我嘅睇法呢，就係佢讲咗一件事出嚟，就係技术系人哋嘅，佢只係需要你嘅资金啫，冇你嘅资金，如果佢嘅技术系 ok 嘅，都有人俾钱，我只不过俾咗钱，俾咗度助力佢啫。当佢揾到钱嘅时候，我亦都揾到钱。当然我赚到我自己应该得嘅钱。但系单公公司开始完善嘅时候咧，技术系佢嘅，佢钱又有啦，佢系唔需要你嘅，佢系唔需要你嘅。喺呢个时候俾翻啲嘅人，仲有一世都有朋友做，好过到时候，屌我出钱啊！你嗰时全靠我乜乜啊？而家点点点点？是咪啊？因为人哋系技术系人嚟嘅，钱系人哋，人哋咪钱系你嘅。但系后屘佢揾到钱嘅时候，佢系冇必要需要你嘅。咁嘅时候，如果你谂得通，你退出，让俾人哋舒服啲，自己有个永远有个朋友。呢、这个做法到而家我都深信不疑。呢、这个世界冇钱嘅时候大家挨夜，到有钱嘅时候就拗撬多，一拗撬朋友都冇得做。谭咏麟揾到佢应该得嘅钱，而能够保持咗个朋友关系，佢系好聪明的。系啊，你哋可以上网查呢件事啊。佢嗰阵时八十年代尾，我对我嘅人生观啊，深深咁启发咗我嘅。嗱，咁呢一节啦，讲到呢一度，咁啊，下节再讲。